第125集。 活该，早知道就不报警了，活埋你们算了。 那个路人往地上啐了口痰走了。许苏与何祖平一左一右地架着韩剑，师徒三人互相搀扶着，在一众怀疑忧惧的目光中缓缓前行。头顶着莹亮的蓝天，许苏仰脸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他们像三个刚刚下了战场的伤兵，狼狈又光荣。许苏先找了辆车，把昏迷的韩剑载去医院。然而韩剑经救治刚醒，何祖平却倒了下去。抵达瀚海之后，既要挥斥方遒指挥律师团为二审备战，还要应付公安警察与当地的暴徒流氓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许苏既要照顾师兄，也要看护师父，来来回回地在两张病床前奔忙，一刻不停。白天惊魂一刻，他被塞了一嘴的泥沙，怎么也吐不清爽，漱不干净。稍稍得闲之后，许苏便坐在何祖平的病床前吃医院里的盒饭，结果简直食不知味，满嘴都是又苦又涩的沙子石头，咔嚓直响，把舌头都割破了。韩剑偷偷开了把泪，告诉许苏，他也有了弃刑投民的打算。 就你这黄鱼脑子，是能解决债务纠纷，还是能代理股权官司？ 许苏睨了韩剑一眼，懒得再跟他废话。只要环境不改，格局不变，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，干律师这行都没那么容易。待晚上何祖平昏昏睡去，他就给傅云宪打了电话。傅云宪问他好不好，许苏仔细想了想，决定对今天的遭遇一字不提。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，他竟开始懂得体谅傅云宪的处境。 真的没什么？ 傅云宪问。 我也是律师。 在这个男人面前，在全国最好的律师面前，许苏头一回自信满满的回答。 真的没什么。 傅云宪知道许苏没有吐露实情。那天商事犯罪论坛之后，他就已经看了蒲会长给他的关于新义帮案的材料。傅云宪是真的跟国内最大的黑势力私交匪浅，加之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几乎瞬间就能断定新义帮案属于先定后审，是被人造出来的冤案。香港有个挺有名的组织叫新义安，可能是这群人憧憬古惑仔的江湖义气，便模仿着歃血为盟，取了个差不多的名字。落魄时小偷小摸过不少回，但没真干过黑市里该干的那些事情。发达之后捐小学助孤老，好事也干过不少。反正多项指控中，也就一条非法采矿罪算是板上钉钉。新义帮案闹出的风波在律师圈内持续发酵，不少律师开始抨击傅云宪，认为以他的地位与能力，不应该在这样关乎刑辩律师生死存亡的大事件中选择沉默。但傅云宪依旧云淡风轻，每天最多去个电话关心一下许苏的个人情况，不对此案表露一言半语。瀚海当地的政法委领导本来还无所谓，毕竟何祖平死磕的名声在外，瀚海政法委领导怕事情继续闹大不好收场，打算抓人不成便收心。但律师们不好弹压，何祖平这块硬骨头尤其难啃，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起了傅云宪。傅云宪是圈内少有的在全宋两边都能掷地有声说上话的律师，又兼与何祖平有师徒情分，两人不久前还曾完美合作过蒋振兴案，所以与蒲会长一样，他们也想尽力争取傅云宪。很快温于金庭便来了两个人，都来自瀚海，其中一个还是傅云宪的老相识平庭长。平威升得很快，现在已经是瀚海的政法委书记。他一进门就摇头叹气。 哎呀，闹得实在太难看了，哪里还是律师啊，分明是送棍嘛。 总比权棍强。 傅云宪以目光邀人入座，态度客气，话却不客气。与平威同来的那个人表示，可以把几名已经批捕的律师放了，但希望他们师徒一场，劝一劝何祖平，这么闹下去不成体统，倘若他还不肯善罢甘休，肯定要严惩。 这是重点打击核心人物了。 对这圈子里的一套再熟识不过，傅云宪淡淡道。 我倒想听听你们打算怎么严惩。 平威对傅云宪的问题避而不答，突然皮笑肉不笑的道， 你自己的徒弟不还关在里头吗？ 随后对方很明显的给他暗示，待这件事情平了之后，他自己涉黑的那点过去也就既往不咎了。 否则， 傅云宪原先一直神情淡漠的抽着烟，听见这话倒笑了，上扬的嘴角里溢出一口白色烟雾。他凝神注视对方的眼睛，平静而简练地复述对方的意思， 要挟我。 旁边那人被这眼神狠吓了一跳，赶忙打圆场， 平书记不是这个意思，平时傅律与我们的关系很亲近，实在没有必要为这点小事儿坏了多年的交情啊。 不速之客离开后，傅云宪临落地窗而立，长时间地望着外头浓雾弥漫的夜色，这座城市的璀璨灯光掩在浓雾背后，从他的角度望过去，像是炮火与硝烟融合在了一起。来人说的没错，没必要坏了他们多年的交情，折了一个贺小仆的黄奕案，当时还是 H 市中院院长的平威全程参与，对傅云宪在一审时的那些动作知根知底。他联想到了许文君翻案前的那些日子，傅云宪最近烟瘾很大，一晚上便抽进了一盒烟，临天亮时分才倚靠着沙发稍稍合了眼睛。然而傅云宪刚合上眼睛，就接到了许苏的电话。许苏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不好，瓮声瓮气的，分明是在强忍着什么。傅云宪意识到对方的状态不对，皱起眉， 怎么了？ 许苏告诉他，何祖平快不行了。傅云宪赶到瀚海当地的医院的时候，何祖平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，本来已经上了呼吸机，哪知听见人说傅云宪可能会来，立马气儿就顺了，他自己伸手扯了呼吸机，让人扶着坐了起来。傅云宪真的来了，一些律师恭恭敬敬地给他让道，一些律师冷着脸就往病房外退，活像梁山的汉子们见了宋江，神情莫测难辨。何祖平病危，极大程度地缓解了瀚海当地公检法的压力，他是新一帮案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，同时也是吹响这声集结号的人，这场权与法的大战只怕要以辩护方的失败而告终了。